吧。 最近啊，我这小侄女被叫家长了。 哦，怎么回事？ 你看这熊孩子，别人的铅笔盒里贴的是课程表，他的铅笔盒里呢，贴的是学校周一到周五的菜谱。 这个小吃货随你哦。 哎，这不是秉承民以食为天吗？ 嗯。 不过我这小侄女长得是真好，7岁，1年级，身高130公分。她爸爸妈妈对她这个饮食特别的上心，每天早餐都超丰富，水果、主食、奶制品一样都不少。从我开始推荐瑞麟羊奶，他就固定每天2杯学生奶。 哇，我们应该是所有主持人都被瑞麟种草了吧。 嗯， 我爸妈也是的，这每天一杯从不间断，还介绍我们家族群里面的亲戚一起来喝。最近送的驼毛被活动啊，我们家的群啊都在炫耀，说这驼毛填充的被子没有时间晒太阳，也不潮不湿的，可省事了，也很保暖。还有就是说这天气越来越冷了，喜欢洗完澡钻进暖和被窝里的幸福感。 是的，这次活动先不说驼毛被够舒服、够保暖、够省心等等到底有多好吧，那咱们获得的门槛低呀，只要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6盒季度装的瑞麟羊奶，就能免费赠送一床。 嗯， 这可是5斤重的秋冬驼毛被，这6盒羊奶喝上3个月，加上1床驼毛被，一起只要594元，这样的优惠可以说从来都没有过，所以我们的老会员是第一批行动的。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驼毛被备货有限，所以您听到了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594元，感受3个月的羊奶滋养外呢，这床柔软厚实的驼毛被也是免费赠送给您。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成功订购就免费送货，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7106108 4007106108。如果秋冬羊奶要立马喝起来的，又或者是你也想要这一床大厚被子的话，现在就得行动起来了。4007106108 4007106108。其实啊，咱们现在研究也提出了，羊奶富含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A、B、钙、钾、铁等营养成分。 嗯， 而且呢，羊奶脂肪球直径小，每100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就富含了640毫克的钙质，更是它的一大亮点。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如果需要羊奶的，就赶紧来行动起来了，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那看到手机尾号2873的朋友说，自己呢经常要应酬，这喝酒前啊先喝杯羊奶，给肠胃也贴上一张钢化膜。 嗯， 还有手机尾号0203的朋友说，我每个月退休工资拿出一点来喝羊奶，因为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羊奶的吸收好，营养高，非常的合适。还有8334的朋友说，就喜欢你们送的大被子，这么厚的一床还是驼毛被，我妈肯定是喜欢死了，我要订上2组。 其实啊，咱们推荐羊奶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接地气啊，纯天然的营养品太多了，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太贵不说，这大补的特性，我们很多人的身体啊要因地制宜。 嗯， 而羊奶是大众百搭的，尤其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75%的纯羊奶，加上25%的营养包。 没错，原价是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今天只要99元。那订购6盒是3个月的羊奶量，只要594元。 嗯， 同时呢，还要再送您一床保暖厚实的5斤重的驼毛被。那这之前呢，是订购8盒瑞麟羊奶粉才能拿出来免费赠送的。这一次买6盒就送，错过了就不会再有。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的活动还有最后的30秒钟， 赶紧来拨打我们的4007106108，把奶制品啊换成羊奶，改善亚健康的状态，补充老年人所需要的大量钙质、维生素，让我们爱的他身体更健康。4007106108 4007106108。现在呢是全部满线的状态，大家可千万不要着急。 是， 订购6盒季度装就送驼毛被的活动就这一次了，天冷了更是要喝营养高、钙质高、暖暖的羊奶，也更需要一床足够舒适的被子来 暖暖和和的睡上一大觉。人嘛，要学会享福，对自己好一点，让所爱的家人啊过得更好一点。最后十秒钟，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您先看满意了之后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也不收取您的任何费用。所以赶紧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温暖知识物质，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兵偷渡蒲坂津，被船越渭水，马超知道了。马超这些日子挺着急呀，因为他领着这么多的西凉兵兵屯潼关这儿，离西凉路途又远，运粮也比较困难，他想急于取胜。其实兵家最反对这个急躁，这个兵一躁打仗就容易吃亏啊。马超现在一听，什么曹操暗渡蒲坂津，在渭水河边被船呢，他要干什么呀？他赶忙把韩遂给请来了，说曹操偷渡渭水，恐怕有什么诡计吧。叔叔，您在潼关把守着，我把人马带出去，兵闸北岸，我看看曹操的动静。韩遂一听，哎，那哪行啊，贤侄啊，曹操偷渡蒲坂津，看来他是要截断我们的归路啊，使我们腹背受敌，首尾难顾。叔父，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你不能把人马扎在北岸，那种以逸待劳的办法不行，咱不能等着曹操把人马由打河这边全带过去。兵书说半渡可击吗？等他往那边运兵的时候，运了一半，这时候你出兵去打，一战可取全胜。叔父，我再助你一臂之力，谅曹操插翅难逃。马超立刻传令，让庞德在左，马岱在右，自己居中，领精兵5000悄悄地由潼关城中杀出来了。这时候曹操干什么呢？正在那儿渡河呢。他领着人马来到河边一看，嘿嘿，曹洪真不善呢、在短短的时间内准备了这么多船只，哼，可谓将才呀。曹操把手中的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三军渡河，军校开始渡河了。曹操就在这河边岸上找了一块大石，带着他手下的虎卫军几百人，曹操往这石头上这么一坐，手按宝剑，看着他这些军校渡河。正渡的一半，忽然听北边一声炮响，大呼，跟着传来了喊杀之声。有人禀报曹操，启禀丞相，马超领人马杀上来了。莫要慌张，继续渡河。曹操像没这么回事儿似的，他告诉军校，你们忙什么呀，紧张什么呀，该渡还渡，马超离这儿远着的呢。什么远着的呢？只听稀溜溜一声马嘶啊，这声马叫好似龙吟虎啸。曹军的战将有的很熟悉马超了，一听这个战马叫就知道这是马超座下的粉丁玉龙驹在叫。马超来了， 曹操啊坐在那会儿巍然不动，稳稳当当的督促着他的三军渡河。马超的人马是越来越近，有人禀报曹操启禀丞相大事不好，敌军近在咫尺，请丞相定夺，您赶快想个主意吧。曹操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大胆，老夫夜渡渭水有神出鬼没之妙，哪个敢扰乱军心，定斩不容。探报吓得打了个滚跑了，不敢往下再说了。曹操连头都没回，还在这儿稳稳当当坐着。曹操怎么这么稳呢？他为什么不跑呢？他为什么不想对策呢？难道曹操不紧张吗？他相当紧张，不过表面让你看不出来，他装得太镇静了，就像那鸭子在河面上一样，你看他多么悠闲呢、啊、实际您可不知道，他那两个鸭掌在那水里头是紧子扑腾啊。曹操啊就这意思。那么曹操这是什么把戏呢？他知道马超此来来者不善，这是兵书上所说的半渡可击呀、啊、我要是一慌啊可就糟了，马超一鼓而下，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曹操身为当朝的宰相，那是为大将，古语云将不畏伪呀、啊、泰山崩于前而脸不改色，越到危险的时候，身为大将的，为主帅的，越得沉着稳定，军心才能不慌不乱呢、啊。可是我也得看个火候啊，马超都到了跟前了，曹操还坐在这儿安军心呢。由于发现了西凉人马越来越近了，这曹家军校是弃暗夺舟啊，争先恐后，你扔我抢，稀里呼噜，稀里扑通，稀里哗啦，又有上得了船的，有上不去船的，也有掉水里的，你瞧这乱。曹操这气，心说这么乱怎么能行啊？哎，三军休得惊慌，能不慌吗？马超眼看到了跟前了，这时候啊，靠河边有一条大船，船上站立一将，正是许褚。许褚一看不好，他赶忙弃舟登岸，腾腾腾几步跑到曹操的跟前，禀丞相，贼兵已至。仲康，你怎么也惊慌起来了？马超的人马离这儿还远着的呢，即便孟骑马儿来到老夫的跟前，又有何惧啊？许褚定睛一看，都看见西凉马超的帅子旗了，旗下一将白盔白甲玉龙驹，手提亮银枪，那不是马超吗？还远着呢。丞相，马超就在眼前。说着许褚用手这么一指，曹操不信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一看马超离他呀也就是100来步吧，快走吧丞相。说着许褚就把曹操给搀起来，一搀呢没搀动。怎么回事啊？曹操这身子有点往下沉，这俩腿感觉不好使了，有点发木僵了，一抬腿啊是抡右胳膊迈右脚，一瞬天了都。许褚心说，就您这还又有何惧呢？不惧能这模样吗？开始许褚搀着曹操跑，跑了没几步啊就改成拉着他跑了，拉着也太慢了。许褚一看，干脆我背着您得了，腾的一下他往下一俯身，就把曹操给背起来。背起曹操跑到河边一看，坏了，怎么了？刚才自己唱的那船呢已经支走了，离着这河岸有1丈多远，他点手叫叫也来不及了。船上有好多军校，乱糟糟的也听不清楚，自己又不能背着丞相在河边这儿过久耽搁，马超已经到了跟前了。许褚这么一着急，干脆我背着丞相往船上跳吧。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俩腿一绷劲，腾嗖咚， 蹦到船上去了。我的个天，许褚那块儿重铠在身，身后边又背着一曹操，那曹操不是皮包骨，骨外一张皮，胖不伦敦，浑身上下全肉，曹操进来也是蛮松心的呀。俩人搁一块儿400来斤落在这船上了，这船能受得了吗？咚，许褚这一砸是一头沉呢，您再看那边，咣，二多人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像下馄饨似的全掉河里了，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这船就够了。幸亏许褚往前这么一抢身，他找了个平衡，这船哇这才稳当了一点。船上那些撑船水手都火了，这谁呀，怎么好么当样的往船上扔磨盘呢？注目一看，不是，是活人，本想吵闹两句，仔细一瞅啊，是大将许褚和丞相，吓得谁也没敢言语。掉在水里那些个都不干了，都想往船上爬呀，全正命啊，噼里扑噜都扒船。许褚一看，这怎么能行啊，怎么他们扒的这船又要翻个，气得许褚抡起手中短刀，咔咔咔一起乱砍呐、啊！哎呦，断臂断手的不计其数啊！许褚吩咐开船，这时候马超就到了河边了。马超看得很清楚，有一将背着曹操飞身上了船了。马超传令，给我开弓放箭，乱箭齐发，像雨点冰雹一样，目标集中啊，就是许褚、曹操这条船。船上那些水手一个个是应声落水，都给射死了。西凉的弓箭手真厉害，把曹操吓得往下这么一俯身，趴在船上，俩手抱着许褚的大腿，那脸呢往许褚脚面上这么一贴，嘿，跟一只小猫似的。您瞧曹操这惨相，刚才暗箭挺身坐在岸边石头上那派头呢全没了。许褚啊着了慌了，怎么这水手都落水了，这船它不稳当了，滴溜溜在水面上一个劲儿直打旋啊，既得有撑船的，还得有掌舵的。许褚要雇了掌舵没人撑船，雇了撑船没人掌舵。现在许褚看自己驾着的这只小舟干在这儿转摸摸不动地方，他可着了急了。如果要是许褚自己，他就不慌了，因为曹丞相在船上，而且敌军列于岸上，弓箭到现在一刻不停啊，还往这儿射着呢。许褚一着急，哎呦咔哧，他用双腿把那舵就给夹住了，他两腿一用力，肩背这么一摇，哎，这船稳当了，走直线了，把舵掌住了。然后许褚是右手撑镐，左手举着马鞍子，举马鞍子干嘛呀？给曹丞相避箭呢。这时候许褚啊是奋神威啊，驾小舟奔对岸，岸边射箭的那西凉兵啊几乎都惊呆了，这员大将怎么如此之神勇啊，连马超将军都有点看愣了。他吩咐军校抢船渡河，今天一定要生擒曹贼。曹操可太紧张了，这西凉兵真冲啊，有的就往河里跳，有的抢过船筏来就往这边摆渡，喊杀声震动两岸。这时马超真的要领着人追到对岸上来，曹操可就真走不了了。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候，在南山头上出现了一哨人马，打的也是曹家的旗号，为首有一人，此位是渭南县的县令，他姓丁叫丁斐。曹操并没派他来接应，不过这曹丞相大驾亲征，沿途的州城府县谁敢不听令，谁敢不接应啊？丁斐站在山头上这么一看，哎呦，曹丞相让人家给追得那么狼狈啊，如果丞相有个一差二错，就在我这渭南地带，我可担待不起啊，我应该下山去解救。

许褚啊怒吼一声，可打我把手里大刀扔了，把马超吓一跳。马超一看，怎么了？怎么把刀扔了？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呀。马超在安桥上这么一欠身，俩脚一踹蹬，他把前把往下这么一压，后把往上这么一抬，哈，恶狠狠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奔许褚的胸窝刺来了。许褚的身子微微这么一晃，让过枪尖，咔嚓，用嘎着窝把马超那枪给夹住了。许褚早就瞧着马超这枪别扭，这枪真怪，枪根底下四个钩，枪尾上还一个钩，你这枪怎么这么些零碎？今儿我把你这枪给你撅了。他把这枪夹住了，马超往回夺，夺不回来了。这两匹马打开了弦了，马许褚抓住马超的枪，用力这么一拧，咔嚓，真把枪给撅了。这好，俩人手里一人半截枪。许褚抓住马超的战袍，是抡枪就打呀。马超伸手就抓他，抓了好几下，什么没抓着，他光着膀子呢。马超气得差点乐了，心说这摔跤都没法办，妈你瞧这是，哎，马超急得咔嚓一下伸手就把许褚腰里大带给揪住了，一个揪着带，一个裸着袍，两个人把半截枪抡起来，噼啪噼啪噼，那甭管人甭管马了，脑袋屁股一块抽。大伙一看，这干什么呀？打死仗啊！韩遂唯恐马超吃亏，他赶忙传令，让他手下的弓弩手过去，你们给我乱箭齐发，把许褚给我射死，把咱马超将军保回山来。这些军校往上这么一拥，曹操镇上的掠阵官看见了，心说干什么，要暗算我们许褚将军呢？那哪行啊。随着一通战鼓响，曹家军校也杀过来，当时战场上是一场混战啊。这算把许褚和马超这场死仗给解了围了。虽然解了围了，这二位将军呢是愤愤然各归各阵，谁也没服。曹操看着许褚可心疼坏了，哎呦，见许褚那身上挂了一层白霜，说的夸张点，他脱了衣服，这么冷的天再出一身汗，冷风这么一搜，那身上都快结冰了。曹操一看这要冻坏了可怎么办，赶快解袍给许褚取暖，把自己的袍脱下来披在许褚的身上。曹操亲手扶着许褚，仲康你可累坏了，马儿彪悍不可轻敌呀。嗯，许褚把头这么一摇，丞相请放宽心，我来日定取马贼的首级。没服吗？第二天刚吃完了早战饭，说马超又出兵了，这次带的人还不多，只带了几百名军校，正在曹操的营寨前趟马示威。众将一听，赶快点炮迎敌。且慢，曹操一摆手给拦住了。呆老，曹操心说你们说的倒容易，点炮迎敌谁去打呀？谁打得了马超啊？大概只有许褚了，不得让他缓缓啊。啊，等等吧，我先看看不能把我的大将许褚累坏喽，我登寨看看马儿。曹操带着文武登上大寨，举目这么一看，马超在阵前那像昏龙活虎一样，昨天那仗打得那么凶啊，他一点没累着。曹操看呆了，他越看这马超越像当年的吕布，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比吕布是更加凶狠呐。哎呀，曹操一看，马超马超啊，你可真成了我一块心病了，这家伙要把他搁在我的后方，我什么时候心里能踏实啊？啊，嘿嘿，曹操一抖手吧唧把令旗扔地下了， 众将一看丞相，您这是为何呀？列公有所不知啊，你们看，马超十分凶猛，马而不灭，老夫死无葬身之地呀、啊！我看呐、啊，早晚马超非把我送了终不可。曹操这一叹气，在他身边怒恼了一位大将，谁呀、啊？夏侯渊。哎呦，夏侯渊心里这难受，特别是看曹丞相啪把令旗往地上这么一扔，再说了这两句话，他这为武将的，这心里能好受吗？打仗打的是士气呀、啊，怎么了，丞相您？您这一生打了多少大仗，您也没皱过眉头啊？就这么个小小的马超，您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对我们来说，这脸上无光，这对我们是最大的侮辱，最大的羞臊。丞相，您在城头稍候片刻，待俺夏侯渊取马超首级。如果我斩不了马超，我就死在此地。夏侯渊急了，一声炮响，他翻身上马，提刀杀出去了。曹操一看，慢来，慢来，连喊两声，不好使了。曹操这几句话对夏侯渊这刺激很大，夏侯渊杀上阵去了。曹操不放心呢，赶快出去给夏侯将军观阵，起码也给他助助威呀。曹操带人马杀出大寨，这时候镇上的马超已经跟夏侯渊打到一处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马超偷眼这么一看，哦，曹操领着人马在那站着呢，给夏侯渊观阵呢。我呀，我干脆过去一枪把曹操挑了得了。对，他借着八二马一错蹬，这功夫他一圈胯下的玉龙驹风驰电掣就奔曹操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

在最后30秒中的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担心羊奶有膻味的，我们要再强调一下，瑞麟羊奶丝毫不膻。您尝试订购不接受的话呢，我们可以退货换货的，4007106108 4007106108。好了，活动时间马上要结束了啊，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羊奶和被子给您送到家，您看过了满意再付款，所有的决定权呢都是在您的手上。那么留下最后的20秒钟给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带人马杀出大寨，这时候镇上的马超已经跟夏侯渊打到一处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马超偷眼这么一看，曹操领着人马在那儿站着呢。我干脆过去一枪把曹操挑了得了。他借着八二马一错蹬，这功夫他一圈胯下的玉龙驹风驰电掣就奔曹操来了，不管夏侯渊了。夏侯渊哇把马兜回来，拖着大刀，夏侯渊一看怎么回事，马超哪儿去了？嘿，坏了，跑我们镇上去了。曹操关着关着阵一看，马超奔他来了。曹操二话没说呀，拨马就跑啊。这众武将赶快过去抵抵马超，马超是视人不理啊，听啷嘡啷嘡啷，用手中枪把敌方的兵器往回这么一架，是夺路而行。现在没工夫理你们，是擒贼擒王啊，等我杀了曹操有什么话再说。他苦追不舍。就在这时，听河西岸叨唠唠一声炮响，满山遍野都是曹家的人马，由打马超的这人马后边杀上来。哎呦，马超暗吃了一惊，前有曹兵，后有曹将，腹背受敌，这支人马从哪儿来的呀？马超不敢再追曹操了，赶忙拨马往回杀呀。又是一场混战，只战到正当午时，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军。马超把人马带回去，他问韩遂：“叔叔啊，曹操什么时候在咱们的军后埋伏下一哨人马呀？”韩遂一听：“是啊，我也正在查询此事。这曹操果然用兵如神呐、你看见那两员大将了吗？”马超说：“我看见了，是徐晃和朱灵，他们都有帅旗呀。”对对对，这二将什么时候把这哨人马带过河的呢？咱们会一点不知道啊。现在咱腹背受敌，这不行啊，咱们得想一个对策。先锋官杨秋说话了：“二位将军，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杨先锋，有话就请讲当面吧。孟琦将军呐、我看现在咱不能打，因为什么？现在这季节太不好，是滴水成冰啊，这天多冷啊。冷是一个方面，咱们远离西凉运粮草很艰难，再说现在曹操两下陈兵，使我腹背受敌，对我非常不利呀、曹操已经断了咱们的后路了。为此我看呐、咱不如和曹操来个隔地求和，不知马超将军意下怎样？ 在座的武将马援、梁秋、李堪呐、都频频点头。韩将军、孟琦将军，我看杨先锋这话说的有理呀、咱们不如暂且跟他讲和。只有庞德、马岱没说话。看这二位这意思，打仗还管什么春夏秋冬啊，天冷天冷该打也得打呀。看来这二位是主战派。马超没主意了。杨秋那番话呀，是打动了韩遂呀、韩遂越听越有理。其实他自己也曾这么想过，不过没好意思跟马超说。现在杨秋先锋这么一提，贤侄啊，我看只得如此了。要不咱们后边这个粮草接济呀、也很困难，不如呢暂时讲和，开春再打。贤侄、你看怎么样啊？这个马超有点犹豫了，到底是和好还是打好呢？架不住众将这么窜的呀。孟琦将军，我看只得如此了。列位将军，你们说咱们提这个条件，曹操他能答应吗？他怎么能不答应啊？我看他也求之不得。曹操现在是孟琦将军您面前的惊弓之鸟了，我看他都有点让您吓破了胆了。您这一提出来讲和呀，他是求之不得。韩遂看马超有点愿意讲和的样子，他立刻写一封书信交给杨秋，让他送往曹营。杨秋拿着这信就奔曹寨来了。曹操把杨秋让进了大帐，杨秋把这封讲和信往上这么一递，曹操一看，眼珠一转，马超、韩遂要与我隔地讲和。杨秋将军，请你先回到潼关，回复韩马二位将军，待我想一想再做答复。杨秋十里就依丞相。曹操把杨秋打发走了，他手下的谋士贾诩问他，丞相，马超派人前来讲和，丞相您作何打算呢？贾先生，我正想听听你的高见。丞相，依我看兵不厌诈，丞相莫如暂且答应讲和，假意退兵，然后用反间计，使韩马二将互相猜疑，互相火并，贼必破矣呀。丞相您看怎么样？贾先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和贾先生想的一样。好，写书信去潼关，答应马超隔地讲和，我来日退兵。曹操吩咐在渭水河面架起三座浮桥，这个架势摆的可真不错，真像个退兵的样子，也偃旗了，也息鼓了。可是呢，兵没退。马超接着曹操的回书，一看他同意讲和，马超还有点不太放心，他问韩遂，叔父啊，曹操答应割地讲和能是真的吗？奸曹诡诈多端，我们不可不防啊。贤侄言之有理，那么以贤侄之见，该当怎么办？曹操不是兵分两路，攻我腹背吗？我们呢，也给他两路分头聚兵，咱们爷俩分开。您今儿个面向着徐晃，我军马向着曹操。明天咱们爷俩换过来，我向徐晃，您向曹操。叔父，我看这样是个万全之策。马超为什么出这么个主意？他有点动心了。他看刚才呀、韩遂好像很主张割地求和，马超心想，我叔叔是不是不真心助我呀？他是要保存实力吧，所以马超才出了这么个笨主意。韩遂一听啊，哎，这办法也不错，那么就依贤侄吧。 探马呀把这消息报进了曹操大寨。曹操一听啊，拍了一拍贾诩的肩头，贾先生，我计就矣，咱们这计策成功了。然后曹操问，探听清楚明日一早是谁向着我的大寨，是马超是韩遂，速报我知，不得有误。遵令。探报出去功夫不大，跑回来了，禀报丞相，明日是韩遂的人马向着咱的大寨。曹操一听点头微笑。第二天吃完了早战饭，曹操带着人马出了大寨了。今儿这一出寨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回事呢？所有的武将没有一个顶盔贯甲的，没有一个带枪带剑的，包括曹操连佩剑都摘下去了。啊，这倒好，散的散发。又探马报告了韩遂，说曹操领人马出来，奇怪的是一不响鼓，二不放炮，连旌旗都没打，不知是何意。韩遂暗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曹操要窥探我的大营？窥探敌营，他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啊，以防万一啊。现在讲究武装侦察、火力侦察，那时候你想侦察敌营也得带着防身的兵器。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带我出去看看。韩遂领着人马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曹操不像是窥探敌营或是两军作战，这大概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带着他的文武出来消火神来了吧。哎，真怪。韩遂刚这么一愣，曹操一个人是策马向前，踏踏踏踏踏踏踏来到镇上，把马叫住，请韩遂将军马前搭话。韩遂注目一看呢，曹操连佩剑都没带，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就这个赤金盔黄金甲提了大刀过去，那多不带劲呢，让人也小看我呀。你看把韩遂吓得，曹丞相要跟他说几句话，人家曹丞相立马于镇上是寸铁未带，自己全副武装，不但传说出去不好听，主要也太失礼了。他赶忙吩咐卸去盔甲，然后这才催马来到阵前，冲着曹操一拱手，丞相请了。曹操一看，哎呦呦，是韩遂将军吗？正是韩遂。哎呀，多年没见啦。曹操很感慨呀，然后轻轻地往前一带马，那是干嘛呢？离着近边点透着近乎，马头相交啊，两匹马呀能可以啃痒痒玩。这战马也怪，如果这两员将在阵前这么一会面，个子通明，举起刀枪，你看那马，马耳朵这么一支棱，鬃毛都炸起来了，这俩马也要玩命。现在两位主将和和气气的，那俩马也顺溜了，打着响笛，那前蹄啊在地上哐哐一个劲儿的直跑，大有互相问候之意。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曹丞相啊跟韩遂谈着话，这两匹马大概也聊上了。别看天儿这么凉，曹丞相可是满面春风啊。韩遂将军，我与令尊同举孝廉，孟德视之为殊啊。说我跟你父亲呢都是孝廉出身，我始终把他看作是我的叔叔，咱们两个人呢一晃也二十来年没见了。哎，真是韩遂将军呐，您贵庚几何呀？你多大年纪了？韩遂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回禀丞相，韩遂 虚度年华，四十整啊，我四十岁了。 哎呦， 曹操点头叹了一口气，嘿嘿，光阴似箭，荏苒穿梭呀，一眨眼的功夫，韩遂将军已到了不惑之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多快呀！什么时候天下才能清平无事？你我为武将的，能够享几天清福啊？但愿得能早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们这些为武将的坐在一起叙叙旧，不比疆场上大动干戈胜强百倍吗？韩遂一听，谁不愿意如此啊？可是可能吗？哎呦，二位谈得挺腻乎，这一通谈呢，谈了按目下终点来说有一个半钟头。曹操突然打了个喷嚏，哎呀，不好，韩遂将军，天太凉了，我们改日再谈吧，孟德少赔。说着曹操这么一带马，这时候啊，西凉的人马呀，哗往上这么一拥，怎么回事呢？韩遂手下好多将校啊，没看见过曹操，大家争着都要看看。曹操已经把马圈回来了，他一瞅这架势啊，啪，他要把马驳回来，往阵前一站，用手这么一推，嘿嘿，曹操又差点乐了，怎么，他总忘我这胡子已经割掉了，我推什么呀？弄这俩手在这瞎抓呢。他明白了，西凉将校要想看看他。曹操仰天一笑，哇哈哈，怎么，列位要相识相识曹公吗？我没有什么好看，我并不是象长三头尖生鹿背，也不是四目双口，我也是个平常之人，但曹公多智。曹操说着把那嘴这么一撇，呵，这顿神气，足派头有了。在船上的时候，在许褚脚面上趴着那时候，让马超追的隔须气袍擦一下扯下个旗子角把脖子包上，那时候那曹丞相那不提了，这叫此一时彼一时，该摆份的时候就得摆份，该哆嗦的时候啊再哆嗦，这才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呢。曹操哈哈一声大笑，然后带着文武回大寨了。韩遂看曹操走了，自己也把人马撤回来了。马超听到了禀报，大吃了一惊啊，这什么意思啊？曹操与叔父韩遂微服在镇上长谈这么长时间，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赶忙就找到了韩遂的大帐。叔父，今天你与曹操这仗是怎么打的？贤侄，没打呀。为何不战？是曹操不战呢？我听说您跟他谈了好长时间，不错，都谈些什么？哎，韩遂一着急呀，还说不出来了。真的，曹操说了些什么呀？自己也没太用心记，可是他说的时间可是不短，但是曹操张家长李家短的说的那些事儿也没有必要记呀。他当时这一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马超就有点犯合计啊。哪有这么打仗的呀？两军阵上不用刀枪，马头相交长谈这么长时间，叔父你可不要瞒我呀。哎，贤侄啊，这你想哪儿去了？你我叔侄同心破曹，为给你父亲报仇，你呢，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和马腾乃金兰之好的结义兄弟，如果关系不是这么亲密的话，我能陪着你来发兵吗？咱们共同灭曹，这个誓言不悔呀。 贤侄切莫多虑，赶快回寨拒敌去吧。完了，韩遂说得很随便，因为他心里头也没什么鬼。可是马超说什么也不信呢。他虽然离开了韩遂的大帐，马超还是满腹狐疑。曹操这个反间计第一步啊，成功了。曹操回到大帐，把贾诩叫过来：“贾先生，我今天在阵前与韩遂这番长谈，你看怎么样？”贾诩点头：“丞相您谈得不错，不过光是这么谈还不行。”“哦，贾先生，你还有什么妙计？”“我说您现在呀，应该给韩遂写一封书信，但是这封书信要写得含糊一些，让人看着似明白似不明白。如果这信您要写好了，让马超看见，丞相，您的这个妙计就算成功了。”曹操一听：“好好好好，贾先生智谋超人，我立刻修书。”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连涂带改啊。写完了，派50名小校把这信呢送到韩遂的大营。一封信干嘛去这么些人呢？曹操是另有用意啊，人多气势就大，让人看着就有点显眼，这消息传得就快。韩遂把信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呢，说目下钟点看了有一刻钟，他愣没看明白，这信怎么写的？字迹挺清晰，不过有好多处啊，都用笔涂掉了，抹得黑一块紫一块的。韩遂还纳闷呢，哪有这么写信的？信里写的什么呀？大意就是阵前畅悟，深感幸甚，所言切勿。往下没了，为慎重见，又给涂了，来日，后边也抹了，成功则，又没话了，相聚。这哪和哪儿啊？再看下边，切望言，又抹了，书不尽言，保重保重。韩遂看完这信乐了，心说这位曹丞相喝多了，这什么话呀，根本念不成句儿。韩遂气得把信扔桌子上，刚扔那儿，咵嚓帐帘一起，马超打外边进来：“参见叔父啊，贤侄，你来了，方才曹营有人前来下书吗？”呵，韩遂一看马超这消息真灵通啊，“贤侄，正是。书信在哪里？”“在这儿。”韩遂赶忙把这信给马超。马超看了半天，他恍然大悟：“哦，这是一封通敌的信呢。”“啊？”韩遂愣了：“贤侄，你说什么？”“哎，叔父何必瞒我，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怪不得曹操和叔父你在阵前谈那么大半天，现在又把书信寄来，这信里写得很清楚，让叔父做内应，是共图马超。”韩遂一听：“哎呀，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我怎么就没看明白呢？好好，你怀疑这封信不是吗？这么办，我立刻带着人出去，点名叫曹操阵前见我，你藏在门旗后，等我跟曹操一搭话，你飞马冲出，枪刺曹贼于马下，方见我心。”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咿呀，关云长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

担起条子啊去买菜。这老板呢这个就不上了，就管这个导板完了，就是这个流水板了。流水板这个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一场败，就是这个佘太君处女杨四郎唱这点，我唱的是我给您学学这个，我按李多奎那么唱啊，李多奎那腔调我学不了，他那穷毛病闭眼摇晃脑袋那我会、我唱了，我不管你们耳朵受了受不了啊啊，不管我唱的多难听，不管我唱的多刺耳，也不就咬住牙坚持住了，听我唱啊！我希望观众们你们能经得住这次考验啊！这是佘太君出这个杨四郎唱啊，点点珠泪洒下来，就这个流水版啊，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你唱败，直杀的杨家毫不悲哀，二大哥替宋王唱起来词怀，而二哥断剑下是命出阳台，而三哥骂他是路你快，我的儿女是路分帮，一时无再陪同回来，为我儿母的把心情改，待发修行出家在舞台，二六的镇守三关挂了帅，二七弟他背叛红他绑在八九树上，一件一件一件乱箭窜身是无当脉，娘子说我的儿啊金童啊这个流水板，当然是卖菜的词了，跟这一样，这是点点珠泪洒下来，这是尊声列位喜听开怀，尊声列位听开呀怀，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这倭瓜虽本儿大，不能切着卖，儿媳妇羊肉是不放安排，三撇裂半桌是点凉菜，小燕儿奶水萝卜下土去为包下皮儿来，哎呦我这黄瓜汤是绿晒，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是大茄子你买的家具，咔嚓一刀一刀刀刀五鞋把它切开，白菜里白要换了早晨无人来买杨吉儿啊， 你说没说你， 没说我的，我敢 说没说你，这是一老乡， 哎， 这个词儿啊跟那得对得上，安得了那么恰子，还是这折怀来折，板也一样，板也安得恰子，折也一样，还是怀来折，字呢对字也得一样，那个是点点珠泪洒下来，其实点点珠泪洒下来，这尊声列位听开怀，点点得都安得恰子，你听着，点点珠泪洒下来，尊声列位听开呀怀，沙滩会一场败，我这儿卖是青菜，直杀的杨家毫不悲哀，听我把菜名儿细说 说明白，而大哥提宋王唱起来死坏，这倭瓜嘴巴儿大不能切着卖，而二哥断剑下是宁府阳台，而西湖的羊肉是无法安排，而三哥骂他是不地快，三撇裂搬着是点凉菜，我爹一岁我翻版一岁不再未曾回来，小燕儿点水萝卜掐头去尾包下皮儿来，没有儿母的吧心情待，没有这黄瓜他是绿晒，带发修行出家在舞台，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你多掐了。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把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你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心。 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杨老师啊，在过渡到冬天这个阶段，气候是不是感觉到很凉了？ 是的，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时候感觉到很凉。 我们这档节目呢啊，一直围绕着四季养生，所以这是我们这档节目啊一个特色。你比如说讲养生，现在讲的啊非常的丰富多彩。 是的。 啊，有从呢饮食方面讲的， 嗯， 哎，有从呢这个运动方面讲的，有的呢是从这个心理精神方面讲的。 是的。 是不是啊， 从各个方面都谈到养生，但是呢咱们谈的养生呢就有所不同，主要是谈的是五季养生。 哎，咱们谈的是什么呢？可以说吧，在这个自然这个气候当中， 嗯 啊，来学习啊，生活来工作，那么每一个季节的气候呢啊不同，不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它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呐、啊、新陈代谢，影响人们的活动啊，直接就影响人们的健康啊。对有病的人来说，这个季节气候是不是影响面很大？ 也就是咱们谈的这个五季养生呢，就是每到一个季节和咱们的身体变化有什么联系。也就是说李老师经常到一个季节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哎，是这样的。 嗯 啊，咱们呢从始至终是吧，春夏秋冬嘛啊，然后把这个主干线啊，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然后揉进了11种的方法，它是以这个呢为主旋律，然后呢又把这个11个的方法也融进这个季节养生当中。我们再讲到夏季也好，再讲到秋季也好，是不是根据它的季节气候的特点 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您在跟我们谈到这个夏季养生的时候啊，您就谈到了夏天分初夏、盛夏和暑夏，就是每到一个季节给大家做一些提示。谈到立秋的时候，初秋我们应该怎么过，初秋的特点是什么，到了中秋的时候你又跟我们大家讲了这中秋的特点，就是早伏天气，一早一晚比较凉。到了中秋的时候给大家做哪些方面的提示呢？ 这个姚老师这一问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归纳啊，虽然都是一个秋天，不尽相同。 是的。 为什么把它分那么细，就是因为呢在每一阶段它都有呢应该注意的事项。 每一阶段天气的变化和咱们人体的变化，尤其是针对一些年老体弱多病的朋友们，看看有哪方面的负面影响，随时随地的给他们提示一下，应该引起他们养生保健这方面的注意。 你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啊，在这个前一段我们反复强调了一个春秋两季是高发期，是吧，是许多疾病的高发期、加重期和复发期，是不是？哎， 还给大家提示了高发期哪些疾病容易在这个时候高发，那么加重期的时候哪些疾病呢容易加重，复发期呢指的是哪一些疾病容易在这个春秋两季的时候复发。 这就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它处在一个转轨，也就我们说呢交接，交是交通的交，节是节气的节，这五季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接力赛，在这个交接的时候它会出现两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在不断的交替。你看我们前一段就说从这个是吧夏天中间还有一个长夏，后来又出现了初秋， 对 啊，这时候的气候是吧非常的复杂。 是的。 我们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什么呢，六淫同时出现， 自然界的这个风寒暑湿燥火从夏天过渡到秋天都已经占全了。 哎，是这样的，所以这时候反反复复和大家说的内容是很多的，而且特别提示了，哎，出现早后天气稍微凉了一点以后，我们提示给大家再说说，有的朋友在做笔记。你比如说那个季节还要下雨， 嗯， 我们提示大家什么？立秋以后的雨要怎么样？不要来临了啊！一旦我们不小心湿了以后怎么样？要立即 就是更换衣服。 这时候是一个特点啊。 嗯、对， 咱们回望回望，让大家呢把整个这个啊秋天从头初秋到中秋啊，以及你刚才问的到了晚秋，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啊，在讲晚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前面两个秋 应该复习一遍？ 哎，复习复习。 嗯，把您讲到的知识再跟大家就是温习一遍。 对，使大家呢， 嗯、 啊，一个是对一年四季这个养生啊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 对。 另外，在每一个季节， 嗯， 的初始也有个了解，到中有个了解，然后到现在到晚秋了， 就 是 更应该了解。 哎，对，啊，都需要了解。 对。 了解的目的，我想。就是为了适应，了解他的情况，怎么去调节，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身体怎么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不对我们身体受任何方面的影响。 对，翻过来又强调了一遍，我们接着还说，在这个春天初秋的时候，第一个注意，那时候还有雨，那时候告诉大家了，这是第一，一立秋以后这个雨啊就湿呗啊，不要再着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一定要防湿邪侵入我们的机体。 对，然后我们再说第二我们讲了什么，出现凉意了，出现了早晚凉了。 对， 这时候我们又及时给大家提出来了， 千万不要三贪。 哎，对，这是啊，根据我们一些人的一个习惯，也是我们观察人们在生活当中啊所出现的啊，这是现象，我们把它呢又总结出规律，突然一凉以后，夏天呀不得吃啊，不得睡呀，哎，这回天一凉想吃了，千万不要贪吃。还有呢，是吧？一夏天热的是太厉害了，哎，就特别容易贪凉。三贪应该把贪凉搁在第一位， 对， 是不是？ 秋天的时候，尤其这天一凉快的时候，第一千万不要贪凉。 哎，这就是三贪，我们把它排好序吧。第一叫贪凉。第二叫贪吃啊， 第三千万不要贪睡。 贪睡，这个是根据这个现象，根据这个规律，根据啊我们身体在季节变化当中，它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所以在调整的过程，你要记住不应该怎么做， 嗯， 啊，是不是这样？ 李老师能给大家讲一讲千万不能三贪这其中的道理好不好？ 三贪的这个道理啊，实际上很简单。刚才我跟姚老师咱们谈了，就在夏天过渡到这个秋天初秋这一段的时间的气候的变化， 嗯， 我们说呢，很复杂。 是的。 啊，同时见了六淫， 嗯， 对吧？在六淫过程当中，我们免不了是吧，要受到一些风啊、风邪呀、啊、寒邪呀、啊、湿邪呀、啊、啊暑邪呀、啊、等等，免不了。 对我们人体的这个侵袭， 哎，它侵入了我们的身体， 嗯，是的。 这时候我们不要三贪之前，它的意义是什么呢？这相对的，不要三贪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呢，清理体内垃圾，实际上就针对的我们这阶段所身体所承受的这些，并且应该做一下清理工作。在清理工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三贪，这个意义就在这儿了。我们讲了嘛，一年要两次大清理，是吧？大扫除， 嗯， 一个呢，就是在秋天进入冷之前， 嗯， 哎，我们应该把身体做一下清理，是这样。 是的。 因为啊，你前一段风寒暑湿燥火都可能侵入到我们身体，是不是应该做一下清扫？如果你没清扫，不去清扫，然后你去再贪凉，再贪吃贪睡。这个就很容易形成病，正是因为如此，为什么秋季这个季节是疾病的高发期？问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在问我为什么秋季 是疾病的高发期啊，我是这样理解的。 李老师，我是这样理解的，也就是说您在做清理身体内垃圾的工作的时候切记要三餐，这个时候的三餐就会影响你的清理工作，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对，你应该这时候的重点、 嗯、 这时候你应该做的工作，而不是去贪吃贪凉贪睡，而是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你的工作是清理垃圾。 如果你就不能再积蓄垃圾了。 对啊，你再贪那不等于加吗？ 是的，也就是说你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你还要这个制造这个垃圾，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制造，我在打扫的房间你就应该全部咱们在做清理的工作，我清理干净了之后你这个时候你再多吃一点多睡一点多贪一点凉，它是不会影响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的。 哎，实际上咱还得辩证的说，夏天是不是消耗大，说天凉了是不是应该，很多人主张这时候是不是应该适当补，有没有这种说法？ 过去人们流传这么一句话，立秋的时候要贴秋膘，实际上呢这个对于现代的养生保健是不适合的。 这个问题啊现在啊还没有统一，各有各的学说，各从不同的视角呢阐述自己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们呢就让把这些都给大家展示，让大家去分析，看看哪个有道理，看看哪个更适合自己，是不是？人有的没有这垃圾，人就可以适当的贴标， 那还是结合自己的体质、 哎、 看看是否适合。 这话咱们找来找去就把这个位置就定好了，这样我们把这个情况啊，我们赞同这个观点啊，我们知道就是呢夏天消耗大，而且人们呢啊又吃不好又睡不好，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啊又捋了捋，是不是？ 是的。 哎，一个是我们告诉不要三餐，不要三餐的同时呢我们还告诉大家清理垃圾，而且呢要告诉大家要特别注意防止什么，我们在没有啊临床上发现啊就是没有到这个秋季啊这个疾病的高发期之前， 嗯， 我们就说了一遍又一遍，发现了吗？ 就是提前给大家已经做了这方面的提示了。 哎，这、就是、 而且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也确实跟着您做垃圾的清理工作了。 好，好极了， 嗯， 是吧？好极了，那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这样我们做呢，来解答为什么秋季是疾病的高发期、加重期和复发期。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实际上咱们俩刚才说了一期，如果你就把这个发生这个原因我们刚才就解释清楚了。 嗯， 哎，六淫比较多，再加上呢我们有三贪，然后呢季节啊温度突然一变，哎又一凉一热啊，最容易得病。所以我们刚才再给大家解释为什么秋季啊是疾病的高发期，啊我们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而且还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就能够不加入这个高发期的队伍。哎，你就按着这个别三贪，赶紧清理体内垃圾。 在天气出现极大变化的情况下，你提前已经做好了垃圾的清理工作。 没有内热引起外寒， 我已经提前把这个体内的内热已经清理掉了，外界给我的带来的寒也不会影响我的机体。 再说形象一点，我体内没有垃圾就是没有炸药，我没有炸药之后我不会爆发。 嗯， 不会爆发什么？是爆发疾病。 是的， 是吧？如果你有了这些垃圾 作为就是炸药作为原料，是吧？那就可以再接触点外因， 嗯， 对吧？就是季节气候啊，啊，喝着吃啊，啊，和朋友一顿吃啊，一顿喝呀、啊，你再加上那里边这些病邪，好吗？叫内外加工，这病就发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也就是您讲过的，你没有得病的内因，那外因条件在不断的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影响到你的机体。 哎，你知道姚老师为什么我们把讲过去的第一，我们要回头呢，又做了一个叫做梳理吧，做了一个总结，这事呢使大家更清楚的更明白。哦，我们走过的路是吧，走过来这个，我们前段呢不要三摊呢，是季节，这个季节是高发期啊，什么加重期啊，复发期啊，是吧？要清理垃圾，整个我们回头是吧，已经到了中秋啊，现在接近晚秋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一看，看一看我们有的去做了， 嗯， 我们大家都要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不是讲完了就完了，我们讲的时候有的人就跟着做，做完了之后咱们到一个阶段是不是应该回头过来再总结总结？ 是的，应该总结一下。 哎，如果我们把这套程序我们都记录在册，我今年就没有加入这个， 加入这个季节的交接病， 而且呢就是我原先有病，哎，我今年这样做了，我没有加重， 是的， 或者说呢我今年这病我没有复发，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经验把它记载下来，那么明年呢它已经取得了成效了。说有的人就是最害怕一天凉之后很多病坏了啊，怎么注意也感冒了，怎么注意坏了又喘上了，怎么注意血压又高了，心脏又难受了。通过今年，哎呀，我们听了这个反反复复的说，是吧？你去跟着不散单，你跟着去清理垃圾，是吧？最后今年就没有加入这个队伍。 咱们做这个总结，还有一个就是对你今年做的这个工作做一下鉴定。看你在这个疾病的高发期、加重期和复发期到来之前，你的身体经得住考验，经不住考验，就是说你做的这些养生保健的工作到位不到位，在这个时候就能是检验你的最佳时期。 这是姚老师啊说我们这次啊做的总结的第二个意义。 嗯， 没错，我们把这些知识，我们把这些方法告诉大家，它是不是实用，它是不是产生实效，得用啊实践来证明。除了这个，我们想啊，这是姚老师又总结的第二点。哎，姚老师，我想说点更深层次的问题。 那太好了。 为什么清理体内垃圾对于这个秋季这个发病有着一个重要的意义？我想往深处说，假如您没有做这个季节的清理工作，而随着季节气候的变化，就是寒呢还是收啊，就是我们讲的下半年呢，下半年的特点是什么呀？ 沉降收。 收。如果你没有把你体内的风寒暑湿燥火清理出体外，那么就会是 这些风寒暑湿燥火，由于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出你的体外， 嗯， 随着大自然的沉降收，就会收入你的体内。 好，我就要这一句话，你不做及时的清理，把夏天到初秋这一段风寒暑湿燥火做一次体内的大扫除，随着季节的气候变冷，沉降收，收了叫收藏。 对，千万不要收藏这些外邪，这些垃圾收入你的体内，它就是你治病的一个因素。 有的人说我没清理出垃圾它会怎么样？ 对，就是这句话你一定要解释解释。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和姚老师啊细说这些事儿啊，比如说这些风寒湿，我们把这个给它搁在一起， 嗯， 因为它们性质是一样， 是的， 哎，属于寒邪， 嗯， 是不是？好了，它进入了你的身体，那有的是在什么呢？啊，有的在皮肤，有的在肌肉，哎， 嗯、 进入筋骨， 嗯， 进入筋骨以后，它就潜伏在我们身体内，它会什么呢？阻塞我们的经络， 阻塞我们的气血， 使我们的经络不通畅了。 是的。 好了，这时候有的严重，你可以在当季就可以发病。 要是说你受的这个风寒湿邪要是多的话，你在今年秋天天气一冷的时候，你会就有感觉。 哎，好了，说我没有受那么多，你看我们说的够细的啊。 对， 就是你受的太多了，这时候你就会当季发病，是吧？天气一凉你就会发。如果假如我积累的不多，我告诉您什么时候发。那很多人，这是我们的亮点，是不是？你要说我们前面，然后我们受了风湿寒，再加上气候啊，又刮风又下雪，又挺寒冷，它当季就发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想说什么？我没有那么多，但是它日积月累，进入你体内，再加上你体内的温度，什么时候发？告诉大家，春发。所以就说这个应该我们按道理说呀，就是应该在这个初秋时候就应该把它讲清楚讲明白。 现在讲也不晚，李老师。 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应该是超前，那时候要讲的内容啊就很多。有些朋友啊他不一定是吧，你一讲他就明白你的内涵重要意义。但是有些老年朋友什么是吧，哦，李老师怎么说，什么时候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 对， 有一批是这样的。 是 啊，我觉得这些老年人比较乖，听话。 因为这些老年人吧，比如说他是记忆力没有这么好了，但是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哎， 这一年四季跟着您做下来肯定能有收效。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不用你走那么多脑子。你说我呀没那么好的记忆力是吧，我也没有那么深的理解能力，但是呢我知道你讲的是从根据这个季节气候，哎，什么时候你告诉我们怎么做，我就知道这个，哎，他就照这做，结果怎么样？这一年下来，你看看你的身体，春天应该注意什么，去怎么做？夏天注意什么，怎么去做？哎，人家都按时完成你交给的作业，你说这是不是好学生？ 好的， 好学生做好了作业，最后人家是什么？结局是身体好。 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就是在每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所以我说的什么呢，这边特别是中医啊，强调什么呢？强调整体观念。姚老师，我这样一说，今年你没做体内垃圾，然后呢你明年是不是一个整体？ 是。 他有时候春天发病不是你春天得的呀。 对，明年春天的病你今年秋天没有防住，那么明年春天他就开始发病了。 你没做好作业。 嗯， 经过你一冬天的身体的温度的发酵， 嗯， 是吧？第二年随着阳气的上升，它要发，这时候发什么？发病了。 嗯，就是你体内有什么发什么。 这是不是一个整体观念？ 是的。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发现现在又讲养生保健，哦，春天我们要怎么怎么着，夏天我们要怎么怎么，他没有把这个什么呢？我发现他把它好像是你一年四季都讲了。但是你没有讲出它之间的内涵，这个季节没做好功课，它会影响到下一棒。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个秋季初秋的时候，你不但没有清理垃圾，而且你还三摊了，是吧？这样你体内的垃圾多了，多了以后那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发，不一定要等到那个秋天了。 也就是说这个五季养生就像一个接力棒，哪一棒都要打好。 对， 嗯， 哪一棒你如果没打好，就为下一棒做了什么了，拉了后腿了。 是的，他没做好的铺垫工作，做的反方向的工作。 来，姚老师，我看呢，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朋友们，再会。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